在太阳节之际，挪威共产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。礼物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挪威共产党西弗尔郡委员会主席达格诺龙4月10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